你好，我是盛延敏，这里是网络编程实战第八讲，欢迎回来。上一讲我们讲到了本地套接字，加上前面介绍的 TCP、UDP 套接字，那你会发现我们已经比较全面的接触了套接字。其实在平常使用套接字开发和测试的过程中，我们总会碰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学会对这些问题进行诊断和分析，那其实需要不断的积累经验。而 Linux 平台下提供的各种网络工具则为我们进行诊断和分析提供了很好的帮助。在这一讲里，我将会选择几个重点的工具逐一介绍。首先是必备工具 ping。 那这个命令我想大家都不陌生， ping 这个命名其实是来自于声纳探测，在网络上用来完成对网络连通性的探测，这个命名可以说是恰如其分了。我在文稿当中举了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当中我使用 ping 命令探测了和新浪网的网络连通性。其实可以看到每次显示是按照 sequence 序列号排序显示的，一并显示的也包括 TTL， 那反映了两个 IP 地址之间传输的时间，最后还显示了 ping 命令的统计信息，例如最小时间、平均时间等等。我们需要经常和 Linux 下的 ping 命令打交道，那么 ping 命令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呢？它是基于 TCP 还是 UDP 开发的？其实都不是，ping 是基于一种叫做 ICMP 的协议开发的。 ICMP 又是一种基于 IP 协议的控制协议，翻译为网际控制协议，你在文章当中可以看到它的报文格式。 ICMP 在 IP 报文后加入了新的内容，这些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类型，也就是 ICMP 的类型，其中 ping 的请求类型为0，应答为8。第二个是代码，它进一步划分 ICMP 的类型，用来查找产生错误的原因。第三个是校验核，它用于检查错误的数据。第四个是标识符，通过标识符来确认是谁发送的控制协议，可以是进程 ID。 最后一个是序列号，它是唯一确定的一个报文。当我们发起 ping 命令时， ping 程序实际上会组装成如图的一个 IP 报文，报文的目的地址为 ping 的目标地址，原地址就是发送 ping 命令时的主机地址，同时按照 ICMP 报文格式填上数据，在可选数据上可以填上发送时的时间戳。 IP 报文通过 ARP 协议，原地址和目的地址被翻译成 MAC 地址，经过数据链路层后，报文被传输出去。当报文到达目的地址之后，目的地址所在的主机也按照 ICMP 协议进行应答。之所以叫做协议，是因为双方都会遵守这个报文格式，并且也会按照格式进行发送和应答。应答数据到达原地址之后， ping 命令可以通过再次解析 ICMP 报文、对比序列号、计算时间戳等等来完成每个发送应答的显示，最终显示的格式就像前面的例子当中展示的一样。可以说 ICMP 协议为我们侦测网络问题提供了非常好的支持。另外一种对路由的检测命令 trace route 也是通过 ICMP 协议来完成的，那这里就不展开去讲了。很多熟悉 Windows 的同学都知道 Windows 有一个 ipconfig 命令，用来显示当前的网络设备列表。事实上 Linux 有一个对应的命令叫做 ifconfig， 也用来显示当前系统中的所有网络设备，通俗一点的说就是网卡列表。我在文稿当中给出了 ipconfig 的代码，我来稍微解释一下显示的数据。这里面22行表明这是一个以太网设备，23到24行显示的是网卡的 IPv4 和 IPv6 地址，其中 IPv4 还显示了该网络的子网掩码以及广播地址。在每个 IPv4 子网当中有一个特殊地址被保留作为子网广播地址，当向这个地址发送请求时，就会向以太网网络上的一组主机发送请求。通常来说，这种被称作广播的技术是用 UDP 来实现的。第25行显示的是网卡的状态， MTU 是最小传输单元的意思，表示的是链路层包的大小。1500表示的是字节大小。 Metric， 那大家可能不知道这是干啥用的，这里稍微解释一下。 Linux 在一台主机上可以有多个网卡设备，很可能有这么一种情况，多个网卡可以路由到目的地。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在同时有无线网卡 和有线网卡的情况下，网络连接是从哪一个网卡设备上出去的。 Metric 就是用来确定多块网卡的优先级的，数值越小优先级越高，一为最高级。在平时的工作当中，我们最常碰到的问题就是某某进程对应的网络状况如何，是不是连接被打爆了，还是有大量的 time wait 连接。 netstat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前的网络连接状况。 netstat 会把所有 IPv4 形态的 TCP、 IPv6 形态的 TCP、 UDP 以及 Unix 域的套接字都显示出来。对于 TCP 类型来说，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 TCP 连接的四元组，也就是原地址、原端口、目的地址和目的端口。我在文稿当中给出了一条信息，这条信息表达的意思是本地 127.0.0.1 的端口52464连上本地 127.0.0.1 的端口2379，状态为 established， 本地进程为 etcd， 进程为3496。这在实战分析的时候非常有用，比如你可以很方便的知道在某个时候是不是有很多 time wait 的 TCP 连接，导致端口号被占用光，以致新的连接分配不了。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只对 Unix 套接字进行筛查， Unix 套接字的结果稍有不同，最关键的信息是 pass。 netstat 命令可以选择的参数非常之多，那这里只关注了几个简单的场景，你可以通过帮助命令或者查阅文档获得更多的信息。 LSOF 的最常见用途之一是帮助我们找出在指定的 IP 地址或者端口上打开套接字的进程，而 netstat 则告诉我们 IP 地址和端口使用的情况以及各个 TCP 连接的状态。 LSOF 和 netstat 可以结合起来一起使用，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 LSOF 查看到底是谁打开了这个文件。LSOF 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用途，如果我们启动了一个服务器程序，发现这个服务器需要绑定的端口地址已经被占用，内核爆出该地址已在使用的出错信息，我们可以使用 LSOF 找出正在使用该端口的那个进程，比如下面这个代码就帮我们找到了使用8080端口的那个进程，从而帮助我们定位问题。最后一个是抓包利器 TCP Dump。TCP Dump 这样的抓包工具对于网络编程而言是非常有用的，特别是在一些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情形下，通过 TCP Dump 这样的抓包工具往往可以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 TCP Dump 具有非常强大的过滤和匹配功能，比如说指定网卡，再比如说指定来源， TCP Dump 在开启抓包的时候会自动创建一个类型为 AF Packet 的网络套接口，并向系统内核注册。当网卡接收到一个网络报文之后，它会便利系统中所有已经被注册的网络协议，包括其中已经注册了的 AF Packet 网络协议。系统内核那接下来就会将网卡收到的报文发送给该协议的回调函数进行一次处理。回调函数可以把接收到的报文完完整整的复制一份，假装是自己接收到的报文，然后交给 TCP Dump 程序进行各种条件的过滤和判断，再对报文进行解析输出。文中有一张图，那这张图显示的是 TCP Dump 的输出格式。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时间戳，然后 flags 是包的标志， P 表示数据推送。你可以看到最后有几个数据，它们代表的含义如下。第一个 SEQ 表示包序号，就是 TCP 的确认分组。第二个是 CKSUM 为校验码。第三个是WIWIN 表示滑动窗口大小。第四个是 LANGTH 表示承载的数据长度，如果没有数据则为零。此外 TCP Dump 还可以对每条 TCP 报文的细节进行显示，让我们可以看到每条报文的详细字节信息，这在对报文进行排查的时候很有用。那本章我讲述了一些常见的网络诊断工具，这些工具需要你了解之后活学活用，用好它们对加深网络编程的理解以及对问题情况进行排查等等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我来再总结一下这几个命令的作用。 ping 可以用来帮助我们进行网络连通性的探测， ifconfig 用来显示当前系统中的所有网络设备， netstat 和 lsof 可以查看活动的连接状况， tcpdump 可以对各种奇怪的环境进行抓包， 进而帮我们了解豹纹，排查问题。最后给大家留两个思考题。本章我讲到了强大的抓包工具 TCP Dump， 你知道 TCP Dump 这个工具还可以对 UDP 包进行抓包处理吗？你不妨可以尝试一下。另外呢， netstat 输出时监听状态的套接字所对应的 foreign address 显示的星号点星号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呢？欢迎你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思考，我会和你一起交流，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者同事，一起讨论一下。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